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嘉宾朱若曦。 大家好啊，今日又是我客席主持朱若曦 Cares Show 同埋咧黄晓初先生喺呢度。 好嘢，又唔系 Winky， 我好开心、啊。 Winky 你几时翻嚟啊？ 佢好病啊，我睇，祝佢早日康复啦。佢都真系好病啊，我估系啊，同埋佢又忙啦、啊，即系又拍电视剧又成啦，又扮僵尸又成啦。听讲啊，好似唔系扮僵尸，佢好似捉僵尸啊。 我捉僵尸 系啊，喺啲大台度咧，咁都系好事嚟嘅。 咁佢又 miss 收咗啦。今日就会讲呢个关于僵尸，唔系关于丧尸嘅。 丧尸同僵尸系两样嘢嚟噶，好唔同噶。即系你都系西化啲啊，所以你就唔知道啊。 有咩唔同咧？ 我哋中国人叫僵尸嘛，唔系咁当然啦。就算系西方人都有。vampire 啊嘛，系咪 啊？ 嗰啲僵尸啊嘛 ，zombies 系另外一样嘢嚟噶嘛。vampire 日头唔出街噶嘛 ，zombies 日头出街噶嘛，两件事嚟噶。有得去 shopping 同冇得去 shopping 系两件事嚟噶。夜晚唔开噶嘛，啲铺头系咪先？所以系好唔同嘅。我哋今日要讲个系关于丧尸嘅，就系、是、一个即系系美国系嘛？我都唔系 系美国， 美国一个都几风行嘅，系啊系行紧死啊 ，The Walking Dead， 即系一个美国好风行嘅一个电视。电视剧已经是而家嚟到第几季？第五季 了，第五季啦，系啊！ 哇，真系好犀利啊！一个电视剧佢可以咁样拍五季，仲要系讲丧尸可以拍五季，我觉得真系好犀利。其实我之前系冇睇过噶，系边个提？系咪你提而提噶？ 好似系， 好似系你提。 因为系我即系唯一追美国电视剧，即系追得最。最系咯，我会紧接住追咯，追到而家咯。 哦，系啊，即系你一路都有睇嘅。 我一路都有睇，系啊。 咁点解咁吸引咧？点解你有睇？ 其实平时我又真系好细胆，我又唔会睇鬼戏啊，或者悬疑片多啲血我都惊。但系呢一套唔知点解我特别中意睇，我就觉得哇，成日都好多嘢发生，跟住好想追落去咁咯。 咁我想问啦，你话你冇乜点睇其他恐怖片或者鬼片啦？咁佢系咪同其他恐怖片、鬼片有啲咩分别，定系点样？点解你会觉得佢特别好睇，你特别追？因为我谂惊嗰个程度就，即系佢未必系特别惊啦。即系论我睇过恐怖片，咁佢唔系特别惊啦。咁但系呢样嘢我唔知系咪第一个原因啦。呢件事第一，第二就系、是、咁你佢作为一个恐怖片，如果你平时都唔会睇噶啦，咁你又睇，你觉得佢有追看性嘅话，咁你话所谓好多嘢发生嗰啲系咩咧？我想听下你讲先。 唔知啊，即系可能你会跟住啲角色去，即系经历佢哋嘅旅程啦、求生嘅故事啦，系咪？但系咧，成日都有新嘅困难要解决，跟住你就好想知道佢点样解决。 我嘅生命都系咁样嘅，成日都有新嘅困难要解决嘅。你不如睇下我嘅生命啦。 唔系打丧尸啊嘛，但系 哇，你唔知噶，我夜晚好多嘢要打噶，曱甴啊嗰啲，你估唔恐怖啊？好恐怖啊！都系恐怖片嚟噶，同埋即系有阵时候我哋日常生活咧，都即系虽然可能冇戏剧咁，即系我唔知点讲啊，可能系冇咁戏剧化，但系好多时咧，即系我开始人大咗啦，我觉得哇，真系有阵时真系仲戏剧化过戏啊，我哋嘅生命。咁但系当然啦，就是、我暂时就好彩，我未见到丧尸，咁啊都系好事嚟嘅，因为除咗去嗰啲咩哈罗威啊嗰啲之外咧，我冇乜点见过丧尸。咁但系点都好啦，咁啊， 香港唔兴嘅，香港唔会出现丧尸，会出现僵尸啊嘛，系咪？ 都唔系啊，而家就冇咁多啦。我细个嘅时候成日见到啲人，可能佢翻完24小时工，朝头早真系丧尸咁样。而家少啲见到呢啲咁样嘅人咯。我自己有时会咯，即系有时公司忙，我真系连续两日冇瞓嗰啲咁样咧，我自己就变咗丧尸咁样。Anyway， 咁好啦，咁啊呢个你话好多事件发生令到你追，可唔可以举啲例子？因为都唔少噶。头先我哋讲过有五季啊嘛，总共有几多集到啊？ 嗱， 佢而家第一季佢有六集啊嘛， 系咪？系啊，第五季好似八集。 八集咁，我当佢平均都系六集啦。咁都有成30集喎，你差唔多全部都有睇。 系啊，集集都有睇喎。 但系头先我哋咪后你讲话你睇翻嗰阵时咧，你系唔敢睇噶喎，系嘛？ 因为咧夜晚我自己一个真系唔敢睇，我平时都要人请人陪我睇。 你 call 我嘛，我实陪你睇噶，系咪先？Anyway， 好啊。 咁啊，我哋今日要讲嘅就系呢个 Walking Dead 啦，即系咩啊，行紧死啊嘛， 行紧死， 或者译做啊，行走的死人，真系一流啦呢啲译名系嘛，亦都有人译做行尸走肉，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去睇。我自己睇完第一集，我都觉得几好睇啊。咁今日我哋就会讲嘅系第一季嘅第一集，咁啊，大家又可以花啲时间去睇咗先啦。然之后我哋就倾下个故仔啦。 劇之本主持黄晓初，嘉宾朱若曦。 Hello， 继续翻到嚟咧，我哋一劇之本啦。我哋今日咧讲丧尸 The Walking Dead 行紧死，翻译成为行尸走肉嘅电视剧。 好多呢、這个先系翻译嚟噶，咩行紧死啫，大佬啊！你唔识中文，你唔好讲中文啊！哎呀，人哋叫行尸走肉都好啲啊，系咪先 ？Anyway， 咁啊，老老实实啦 ，Caris， 你喺美国嘅时候咧、你有冇参与人哋嗰啲电视制作咧？即系香港我都有参与啊，电视制作也好啊，或者电影制作我都有见识过下嘅。虽然唔系话好多好多去参与啦，咁但系喂，我又想听下你喺嗰边嘅时候系点样？系咩情况啊？ 我都系做啲好 small potato 嘅嘢咯。 唔紧要，我都系啫嘛。但系即系你见到嘅制作系点样啦？我想了解一下，你讲嚟听下系。 我曾经就试过喺 Law and Order 啊，做一个 extra 咯。咁但系咧，佢哋就即系 extra 就即系我哋叫 calife 啦，系啦 ，calife 过嗰啲啊。咁呢啲系最好啦。我以前好中意，我细个好中意，因为做所谓 calife 咧，你好多时间睇啊。 系啊， 即系睇人哋做乜嘢，咁你再加埋你系一个学生，呢啲系正晒啦。坐喺侧边就斋睇，睇人哋做乜嘢咁 样啦。睇人哋点 样 拍电视剧， 系啦系啦， 系都系一个几唔错嘅 experience 嚟嘅。即系佢哋就即系比较大啦 production， 咁同埋佢会排晒啲 extra 啲戏先，咁样先叫主角出嚟。 哦，连 extra 都排戏， 系啊系啊，都有排戏嘅，好抌时间去排戏嘅，我发觉。 咁都好喎、啊，因為香港呢，嗱，我唔知啦，即係淨係講啲所謂我哋叫特約演員或者 calife 啦，係點嘅呢？即係通常電視台嘅做法呢，就係嗰一紮 shot 呢就 plan 咗㗎啦。阿 A 呢就由呢度行去嗰度，阿 B 呢就由嗰度行去呢度。咁阿 C 咧就打橫行過過鏡，咁咧就每一次咧會有個即係叫做 KFA 嘅頭咧，就叫佢哋準備，就係你就係做呢樣嘢噶啦。咁每一次 reset 咧，佢哋一 cut， 佢哋就會走翻嚟同一個位企喺度，一 roll 擊佢又再行過，一 cut 翻。通常唔會俾啲所謂遊戲嘢佢做嘅，唔會嘅，就叫佢哋淨係行嘅。咁所以你見到香港嗰啲所謂嘅 KFA 咧，係啲戲係真係幾衰嘅。 哦， 即系呢个几典型嘅， 系咪啊？其实佢哋都有导嘅，即系 KFA 啲表情佢都要导咯， 系啊， 都几得意，我觉得 系咯。咁你嗰阵时拍咗几多个 shot， 或者用咗几耐时间，系点样嘅？你嗰次个经历讲嚟听下。 嗯，我记得嗰场戏咧就系讲我哋学生去抗议啊，因为有个人咧，有个女仔系自杀，因为性骚扰嘅问题。嗰场戏咧，我其实要举牌嘅啫，但系咧佢可能有唔知三四个 angle 都拍咗。一日咯， 系 啊，即系三个 angle， 可能 wide shot 咁样拍一次，咁样跟住 close up 拍一次，咁然之后又 你话一日嘅时间系真系几长先？ 12个钟咯， 12个钟，即系有日光就差唔多拍晒噶啦， 系啦， 即 系 朝头早七点就到夜晚七点咁样噶啦，12个钟，中间净系放食饭， 系啦， 你谂下，即系阿 Caris 而家讲俾我哋听，就系人哋咁样拍3-4个 shot 嘅。即係你諗下，香港我唔係話唔得啊！我哋之前都講過噶，嗰陣時我哋講香港其中一個最受歡迎嘅一個電視連續劇《愛回家》咧，即係你點拍啫？一個禮拜要拍5集，1个钟啊，半个钟啊，我唔記得半個鐘定1个钟。 所以咧，香港人真係好鬼犀利嘅，真係 犀利啊！即係外國人係拗曬頭㗎。我帶外國，我嗰陣時啲同學啊嗰啲咧，我話俾佢哋聽香港係點拍，或者俾佢哋睇香港啲人點拍嘅咧，佢哋癲咗，佢話。佢哋睇完個 shot， 然之後就翻去估，哦，我哋拍嘅話應該係點拍，跟住我話翻俾佢聽， 你话要用八支灯，我哋用两支灯拍咗啦嗰个 shot。你话要用一日拍呢一场戏，我哋一个钟拍完咗啦。 系啊， 即系香港系其中一样嘢最出名嘅就系咁样，好快，同埋用嘅资源系尽量好少，然之后搞掂咗。呢个系香港人好引以为荣嘅一样嘢。但系另一边厢亦都慢慢令到嗰样嘢咧越嚟越我叫千差啊，即系好求其啊，即系有啲嘢为咗令到嗰样嘢拍摄嘅时候方便咗，悭翻时间，悭翻啲资源咧，咁就导致特别系咧摄影上面咧。系好曳啊！你睇电视剧嗰啲摄影咧，系差得好紧要。 嗯， 因为佢都冇办法啊，打灯一定要咁打噶啦，一定要世界光。如果唔系，点样两部机同时可以 roll 晒对面对 cut 到啊？即系剪唔到噶嘛？你嗰边拍就暗咗噶啦嘛。咁所以佢一定要系世界光噶。咁啊，所以呢个令到香港个制作真系曳啲啦。但系人哋美国系咁样拍，咁当然啦，人哋有咁多观众啦。因为香港咧嗰个观众咧系 percentage 嚟嘅啫嘛，唔系实际数目噶嘛。即系你一个爱回家有 99% 嘅人睇紧都冇用啊，因为 99% 嘅人其实都系好少数目，因为大部分人都唔睇电视，同埋香港得翻一个电视台啫嘛，所以点都好啦。anyway， 咁我哋讲翻 Walking Dead 啦，即系人哋可以有咁好嘅制作，咁而家啲人唔睇香港嘅电视，都睇外国嘅电视啦，美国、英国、韩国、日本，即系我自己都系，特别系因为我哋呢个节目啦，我都睇多咗啊，即系今次你介绍呢一个 Walking Dead 咧，我就冇睇后面任何其他嘅集数。我哋淨係睇咗 Season 1嘅第一集，咁我哋就淨係讲呢一集，咁不如我哋就讲下古仔啦，好唔好 啊？好啊。 咁啊，初叔叔又嚟讲古仔啦。咁啊，个戏一开始呢就係我哋就见到呢有一个差人啊。佢咧就喺条街度行嘅时候，即系揸住架车去到一个好似系撞车嘅现场咁啦。一架车嚟到，然之后啲车反咗啊，然之后行下咧就越嚟越多其他啲奇怪怪嘅个油站系话冇油入啊咁样。跟住咧就佢听到啲声，咁啊佢啊放低顶帽喺地下，就伏低喺车底度撞，就见到有一对脚。即系着住对拖鞋咁样，咁已经够恐怖啦，系咪？日光日白嘅，咁但系咧，嗰个咁嘅人咧就乌低身就执起一只啤啤熊，咁有理由相信嗰个应该系个女仔嚟啦，一个少女啦，咁啊起身，喂，细路女，我系差人嚟噶，你唔使惊啊。咁我细路女拧过嚟啦，就系一只丧尸嚟嘅，烂面嘅，咁卒之佢就对住个头开枪 ，bang， 咁样就完咗第一场，即系我哋都唔知咩事嘅，就系咁样就完咗第一场。咁就突然间就出 Rola 啦，就系讲下边个系导演咁样啦，搞完一轮。咁好啦，突然间就好似完全唔关事咁，就变咗第二样嘢，就系咩咧？就有两个朋友仔啦，两个都系应该系警察嚟啦，就坐咗喺架警车入边，喺度倾闲偈咧，讲紧咧，即系啲男女关系啦。我同我女朋友点啊？点啊？你同你老婆点啊？咁样。咁呢个阿 Shane 咧就问呢个戏嗰个主角阿 Rick 啦，就系喂咁点啊？你同你老婆阿 Lori 系嘛？又点样啊？咁样。咁啊，佢就话：，唉，冇啊，琴晚又同佢又唔系几开心咯。今朝早临出门口，佢竟然啊喺啲仔女面前啊，话我系咪即系从来都唔关心佢哋啊？即系点解佢会咁样噶？咁如是者咁样就讲完啦。咁突然间佢哋就收到电台 call 啦，因为佢哋警察嚟嘛，就话：，哦，有人追紧车，即系你知道美国总要有公路，有公路嘅地方就有汽车追逐，就会有警察，就会有枪战噶啦，系咪？咁啊，有架车俾人追，咁佢哋就奉召就去到嗱林，就摆路障，就摆啲铁。钉喺地度就吉爆嗰架俾人追嗰架车嘅车胎啦，咁就吉爆咗嗰架车反咗，就有几个人落嚟就开枪啊搏火啦，咁搏火咧到最后腰围就搞掂晒，点知就留翻一个漏网，到最后就开枪就射中咗阿 Rick。咁阿 Rick 就中咗枪伤咧，就入咗医院，咁就即系叫做昏迷咗啦。咁啊，我哋又见到有人探佢啊，咁啊就系佢嗰个同僚啦，阿 Shane 啦，但系就冇见过佢老婆嚟探佢嘅。咁啊 ，Shane 就攞咗扎花嚟俾佢啊，咁样啦，摆咗喺度。咁啊，跟住啊，突然间咧，呢个阿 Rick 咧就醒翻啦，就话：啊 ，Shane， 你去咗边啊？咁啊，跟住佢发现间房入边冇人，同埋咧阿 Shane 俾佢嗰扎花咧，原来已经枯晒噶，即系已经系一段好耐嘅时间，我哋都唔知几耐啊。咁你阿 Rick 起身就真系不以为然。咁啊掹咗自己身上面嗰啲喉啊，叫护士帮手，咁啊冇人帮佢，咁啊走出去喺个医院入边咧，就发觉好奇怪啦，个医院冇人啦，之后你啲灯啊总系要闪下闪下，因为你知道恐怖片嚟嘛，你灯一定要闪下闪下，佢唔坏噶，佢唔坏得晒噶，一定要闪下闪下，咁啊闪下闪下行过又唔知点解，嗰啲丧尸可能中意食电线噶，因为天花啲电线咧就掉落嚟啦，系咪先？咁啊搞咗一轮啦，咁就发现有间房咧就写住咧就系千祈唔好打开。咁就俾人锁住晒，攞条铁巴就穿住咗咁啦。咁就有啲嘢喺后面咧，咁喺度咁度推，有几只手指咁怼咗出嚟，好恐怖咁样啦。嗰啲有理由相信应该系丧尸嚟㗎啦。咁就好驚啦。咁然之后走啦。 咁啊，阿 Rick 啊走啊，虽然佢系个警察，咁都惊啊，丧尸喎，大佬，咁啊走啦，咁啊攞住盒火柴就系、是，你知道呢盒火柴咧，即系我成日喺度谂咧，就系嗰啲电视游戏啊，即系你有个道具，就系有盒火柴，你得翻三支嘅啫，就喺嗰度走入一个密室度，然之后就一路行落去就挖火柴，就终于见到 exit 啦，就推开就走出去，就见到一地都系用白布冚住嘅尸体。咁嗰啲尸体究竟系人啦、啊，定系丧尸啊？我哋唔知啊，总之系炸尸体啦。咁你就见到有啲摆咗喺度直升机冇人揸嘅，即系已经停咗喺度，周围有啲军火。咁佢係好驚啦，卒之呢佢就一路跑，佢就即刻就想辦法呢就走返屋企呀。咁途中佢亦都见到有一隻得返半截身嘅喪屍喺地喺度爬下爬下咁樣啦，咁都幾趣怪㗎其實得半截身只係上半截喺度爬下爬咁佢返屋企啦。返到屋企嘅時候呢，佢就發現屋企入面老婆仔女唔見咗啦，咁佢就好傷心啦。咁走返出街嘅時候呢，佢坐咗喺路邊嘅時候，突然間呢我哋就见到咧就远处就有一个人影，就系咁样行过嚟。咁、有理由相信就应该系丧尸咧。佢仲喺度谂紧死啦点算嘅时候，我哋就见到呢个 Rick 佢嘅背脊啊，原来仲有另外一个人行埋嚟。初初我以为丧尸啦，点知呢个人行埋咧就攞个铁铲砰咁样兜头就扮落去啦。原来系一个小朋友嚟啊，就以为阿 Rick 系丧尸嚟嘅。咁阿 Rick 咧就开声讲嘢就仔啊系咪你啊咁啊。跟住呢个小朋友咧就有另外一个就应该系佢爸爸嚟啊，两个都系黑皮肤嘅人啦，就走过嚟就诶佢讲嘢。咁样，佢头先问我系咪阿边个咁啊？咁呢个阿爸爸就即刻讲话，丧尸唔识得讲嘢，佢唔系丧尸嚟嘅。咁、然之后就救咗佢翻屋企啦，咁就帮佢换嗰啲绷带，因为佢之前中咗枪伤，仲有啲绷带喺身噶嘛。咁就翻到佢哋屋企，就帮佢换咗啲绷带。然之后就问佢：你受嗰个咩伤嚟啊？枪伤咁啊？仲有冇受其他伤啊？佢话冇啊，真系冇，肯定啊嘛。佢话冇俾人咬过，冇俾人搲过嗰啲。冇啊！你咩啊？咩俾人咬啊？你讲咩？我唔明咁、样。跟住喺咁样嘅呢个客人确认咗佢系冇受嗰啲伤之后咧，就将原本用嚟绑住嗰啲绳咧，攞把刀解开咗。佢话：嗱，你千祈唔好呃我，有咩事我即刻杀死你啊！咁样，咁就解开咗。跟住就同佢讲话：，诶、你搞掂咗，你行低咗，你就落楼啦。咁就俾啲嘢佢食，然之后就讲俾佢听究竟发生咩事啊？就系、唔知几时开始，周围都系丧尸。城入面就应该淨係得返佢哋两父子㗎啦，两个黑人。咁呢个阿 Rick 呢就慢慢讲俾佢听，其实佢一个警察嚟嘅点点点咁样啦。咁佢哋就话周围都系丧尸啦，而家日光日白少啲，如果夜晚呢就真係会多好多。咁只要等返天光呢佢哋少啲呢，咁我哋都仲可以出去活动嘅，但係就真係要小心啦。我哋唯一知道嘅就係千祈唔好逼佢哋咬到或者搲到，如果唔系话就我哋都会变埋做丧尸啦。初初就会发高烧啦，点点点啦。即系佢唔系讲得好详细嘅，但系总之佢就将一啲我哋需要知道嘅就讲咗啦。咁夜晚呢就真系咧街出面好多丧尸啦，咁佢哋喺个窗口度装啦，点知咧呢、个小朋友咧装咧就见到有个女人，然之后话：，诶、哎，佢嚟咗啊，佢嚟咗啊！然之后就即刻好惊喊咁样就走翻上床啦。呢、个爸爸就即刻走过去就安慰佢啦，唔使惊，唔好嘈，唔好嘈啊！因为佢哋即刻就要熄晒啲灯，因为惊俾出边几百只丧尸喺街度，就惊俾啲丧尸发现啦。咁、然之后咧，呢、个 Rick 咧就好大胆喺嗰个防盗眼度咧就望住出边，就有只女嘅丧尸一路行埋嚟，就基本上佢哋两个人就隔住一个防盗眼咁啦，咁啊几恐怖嘅嗰场戏。咁到最后连阿 Rick 都有啲惊啦，就走翻埋嚟。咁啊，冇事嘅，冇事嘅，咁样。咁卒之咧，原来佢哋见到个女人系咩咧？就系嗰个小朋友个妈妈嚟嘅。咁到咗第二朝早啦，咁我哋知道咗原来呢两父子唔肯走，其实一个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因为佢个妈妈其实系一只丧尸，就仲喺附近，佢哋都唔知点算，话走又唔系，话即系都唔知点好啦，总之就留咗喺度。咁到最后咧，呢个阿 Rick 咧就带佢哋去咗警局。咁翻咗警局咧，佢哋就走去咩咧？第一样嘢梗系立架撑先啦，系咪先？咁啊攞咗啲军火，然之后就教呢个爸爸用啦。嗰个小朋友就话：我都够大个噶啦，我都可以开枪噶啦。咁但系咧，呢个阿 Rick 亦都同佢讲话：你要记住，你每一次开枪咧，都系有个好大嘅责任。你要记住呢样嘢，慢慢好好地咁样去运用呢样嘢，先至慢慢话我可以俾佢掂啦咁样。咁但系原来呢一个爸爸咧，佢攞咗啲枪之后咧，佢就唔肯同呢个 Rick 一齐走啊。佢话佢有啲嘢未完成。佢想亲手杀死，即系都唔系杀死佢太太，因为佢太太已经死咗啦，已经系丧尸嘅。佢系即系都等佢有得安息先啦。咁但系到最后嗰场都几感动，因为佢到最后都系唔舍得开枪，即系仲叫个仔你留喺楼下，唔好上嚟啊咁样。咁就咁样完咗嘅嗰场戏。咁但系同时咧，呢、个阿 Rick 咧就听到呢个父子讲咧，就话俾佢听，其实咧啲人咧临尾咧就系我哋收到消息就话应该你一齐逃走去某一个地方嘅，嗰度有个避难所，咁嗰度就应该有军队，有晒所有嘢，有食物，嗰度就应该最安全嘅。但系我哋就因为我哋个太太，因为佢个妈妈，所以我哋冇走咯。咁你而家去先啦，我哋搞掂，我哋就会嚟啦，你去啦。因为呢个阿 Rick 亦都想揾翻自己个太太同埋个仔啊，因为佢哋翻到屋企嘅时候发现咧就系、是。个太太同个仔唔见咗啦，但系有样嘢好重要嘅就系、是。 執咗少量嘅衣物，同埋啲相咧全部唔見曬、 嗯， 所以呢個 Rick 有理由相信啦，個太太咧就唔係變咗做喪屍，係佢哋係逃走咗嘅。咁、 嗯、 所以佢就話要揾翻佢太太啦，然之後就揸住架警車，就攞住啲槍械，然之後咧就一路用無線電想辦法聯絡到啲人啦。點、 嗯、 知佢哋真係聯絡到啲人，亦都咧佢發出去嘅信號咧係俾一啲人聽到，亦都包括佢個太太同個仔嘅。咁、嗯、但係佢個太太同個仔第一就唔知道係佢啦，第二咧就係佢哋冇辦法回應到佢啊。咁呢、這个阿 Rick 咧，到最后咧架车就已经冇晒油啦。咁、去到见到有间屋就谂住入去诶，睇下可唔可以搵到啲电油啊？唔该，有冇人可以借啲电油俾我？咁、入到去见到嗰啲，当然就已经全部都系尸体啦。咁又冇电油啦。到最后咧就知佢好彩啦，就搵到有匹马，唔使入油啦，呢次掂啦。咁就可以骑马走啦。咁啊攞住啲枪械就卒之就逃走到去一个城市入边、即系原本佢哋都系一个比较乡村嘅地方，去到城市嗰度。咁、原本佢就谂住系即系仲有少少丧尸啦，但系因为佢有枪啊嘛，都搞得掂嘅。点知佢行嘅时候，突然间咧就听到有直升机声，咁佢谂住，哎有救啦，快啲联络救，就即刻就骑住只马就好快咁跑啦。点、知一个转角就突然间成条街成千上万嘅丧尸喺度，咁啊好惊啦，因为条街一路都有一啲咧，就算系连坦克车咧，都已经系俾啲丧尸系攻咗入去啊，一个士兵啊死咗啊咁样。咁啊一见到掉头走咧，掉头走又有成千上万嘅丧尸就围住咗佢。咁佢就一路就想办法逃走啦，开枪都解决唔到咁多丧尸啊，俾人围住咗。卒之佢就爬咗入去坦克车个底，去到个坦克车个底度，原本谂住死梗啦，因为佢已经开枪已经开到冇得开啦，佢已经冇位再走啦。咁原本谂住死嘅时候，点知好好彩就系个坦克车个底咧，原来系有一个入口可以入到个坦克车，佢即刻入咗个坦克车咧，就 lock 咗个坦克车啦，然之后亦都系将个坦克车个车顶个盖亦都闩埋晒，咁佢就一个人就比较安全啲，咁样喺嗰个坦克车入边、到最后咧就系、突然间咧无线电咧就发出个声音就话：喂，死蠢！坦克车入边个死蠢啊，叫你啊咁样，就突然间就听到有人咁样、用无线电联络佢。第一集就喺呢度完咗啦。咁呢个我觉得系 好紧张， 好紧张嘅。其实成件事就系因为佢一路都系第一，佢又要千里寻亲啦，搵翻失散咗嘅老婆同埋个仔啦。第二就系周街都丧尸啦，成千上万，周街都系丧尸。 哇！如果做 extra 一定好好玩啊，真系。 啊，唔知点解总系咁样。我识嗰啲演员咧，总系啊，我最中意做丧尸啊，同埋做妓女啊，就系做 extra 都唔紧要 ，character 都唔紧要，我净系喺侧边做妓女得噶。我有铺咁嘅瘾嘅，你哋啊。Anyway 啦，总之就个古仔就到最后咧。就是可以话是完咗，但是亦都是 start 咗一样新嘅，就是有人联络到嘅。咁、作为一个电视剧咁样完，亦都是即系等我哋有得继续追啊嘛。咁究竟佢点样可以喺呢个坦克车入边逃出生天呢？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系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嘉宾朱若曦。 Hello， 继续翻到嚟我哋一剧之本，我哋今日咧系讲《Walking Dead》啊。 好，咁点啊？剧本，你觉得点啊？ 我觉得啊，其实咧，佢哋写剧本啦，电视剧剧本，其实佢哋写到几足嘅咧，即系佢 咩意思啊？点样写？ 即系譬如我哋第一个开幕嘅scene啦，就系讲个警长落咗车之后，见到啤啤熊喺地下咁样，即系见到公仔喺地下，跟住一路行行行，跟住就见到车底有个女仔嘅脚喺度行，跟住执起只啤啤熊，即系呢啲嘢会唔会都系 include 喺剧本度咧？电视剧？ 我谂第一 ，Caris 你自己都有写嘢噶，俾你写你会唔会写先？你会写到几足啊？我问你啦。 除非我真系好想一定个 shot 系咁拍咯，咁我就会写到好足咯。但我唔会即系 include 埋而家用近镜定系远镜咁样咯。 点解咧？系咯，点解咧？ 太 technical 咯，可能会。 点解啫？唔系仲好咩？嗱， 即系嗰种技术性语言。 一剧之本，一剧之本，即系个个人都跟住嗰、那个，你写得。足啲唔係人哋仲好做啲咩？係咪？我唔知，我問㗎咋，我亂問㗎咋。 咁如果我係編劇同導演嘅話，咁我就可以玩曬啦。 係。 但如果我淨係編劇嘅話，咁我可能就只可以盡即係寫咗編劇嘅本分，咁導演就由得佢 execute。 OK， 嗱，咁我個睇法就咁樣嘅。第一咧就係、本身我哋呢一個藝術咧。已經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啊，就係好少咧可以一個人 做晒嘅。 嗯， 即系你又系编剧，又系导演，又系演员，又系摄影师，又系灯光，又系音响，又系 呢个叫学生电影。 即系好难系咁样一个人做晒嘅。咁、 嗯、 所以嗰样嘢咧，亦都系我自己信一样嘢嘅，就系、是、合作咧系应该系会帮到件事嘅。点解咁讲咧？就系、是、你可能系一个对文字嘅触觉好好嘅人，但系你未必对影像嘅触觉好强。咁、 嗯、 你可能系技术上你系好叻嘅，但系美学上你未必系好叻。所以其实一个咁样嘅团体创作咧，就系我哋系借助紧唔同嘅人嘅专长，希望每个人发挥佢嘅专长嘅部分，然之后去做出嚟。咁如果你个编剧已经系个导演啦，咁当然你可以写晒落去。咁但系又如果你已经系个导演，你写落去你自己睇嘅啫，咁写嚟做乜鬼咧？即系我觉得系剧本系做翻剧本嘅嘢。 嗯， 咩叫剧本做翻剧本嘅嘢咧？就系、是、你冇理由喺个剧本度做埋摄影嘅嘢噶嘛， 嗯， 冇理由喺个剧本度做埋导演嘅嘢噶嘛， 嗯， 你反而 focus 翻系用文字去描述个故仔， 嗯， 用文字用语言， 嗯， 去描述你嘅角色，又或者唔系描述，系因为你嗰啲角色只可以执行某啲动作， 嗯， 或者讲某啲嘢，即系讲某啲嘢都系执行某个动作啦，系咪？咁但系我哋可以赋予嘅系啲咁嘅嘢嘛。咁、 嗯、 所以其实剧本系咩咧？就系、是、一连串嘅动作。 嗯嗯， 我唔理嗰啲动作，你用一个咩嘅模式去存在啦。咁但系咧，我哋之前都讲过嘅，譬如《如树下之欲望》，《如树下的欲望》入边咧就好多好长嘅 stage direction， 就系描述嗰棵如树啊点啊，嗰间屋 或者表情 啊， 系 表情冇嘅，表情冇乜嘅。咁但系咧，佢描述嗰个气氛啊嗰啲咧，佢用咗好多嘅章节去做嘅。咁系咪唔得咧？唔系，因为个编剧其实系用紧文字嘅力量，令到我哋明白佢想写嗰样嘢系清楚啲、嗯、形象化啲，令到我哋有多一啲嘅嘢去理解佢、嗯。但系要记住一样嘢就系、是，你写咗之后，人哋唔一定做噶。 嗯， 人哋做导演、做演员嘅时候，佢唔一定做嘅。佢、嗯、只不过系通过你写咗嘅嘢去理解点解你要写样咁嘅嘢。头、 嗯、 先你讲嗰个例子就系《Walking Dead》第一场，究竟嗰个小女孩嗰只啤啤熊，又或者佢开枪。咁究竟嗰个剧本会唔会写到明系嗰支系一支点38嘅口径嘅手枪咁样？嗱，有可能会写噶，因为可能系连戏噶嘛，佢、 嗯、 连戏后面系好重要嘅，咁嗰个佢会写咯。但系如果唔系嘅话，咁嗰啲就通常唔会写啦、 嗯。 又或者究竟而家我哋见到有只啤啤熊啦，话有个女仔乌低身执起只啤啤熊啊嘛，剧本入边会唔会写一只啤啤熊咧？未必噶，可能只不过系话一个女仔嘅脚。好啦，到拍嘅时候，又或者个导演谂嚟谂去就系、是、，OK， 我可以见到女仔嘅脚碎袍，或者系着住一对毛毛拖鞋，咁呢个我可以想象到系女仔嚟嘅，但系唔够，佢想 enhance 佢，所以佢摆咗个啤啤熊喺度，然之后佢乌低身执咯、嗯。其实谂真啲啊，如果嗰只系丧尸，我唔系丧尸啦，我唔知佢哋个思维模式系点啦，会唔会佢哋对啲啤啤熊都有一啲嘅情意结，或者中意咬啲啤啤熊啦，系咪？咁但系正常嚟讲，一只啤啤熊对住一只丧尸，丧尸唔会突然间啊啤啤熊啊咁样，唔会啊嘛，系咪先？咁嗰个好明显系一个导演嘅处理，因为正常嚟讲啦，我哋冇睇嗰个戏嘅话，我哋唔知咩事噶嘛，我哋净系知道案发现场。因为个戏一开始啊嘛，嚟到反晒车，咁、嗯、周围都系乱晒，有个女仔着住睡袍行过，执起个啤啤熊，我哋以为系正常女仔嚟噶嘛，其实导演喺度做紧功夫，就去建立紧呢个系一个正常嘅女仔。 嗯， 等佢到佢拧出嚟嘅时候，嗰个 stun 就系我哋原来系丧尸嚟嘅，嗰、那个我哋会更加惊讶啊嘛。 嗯， 其实系导演做紧功夫、嗯，所以我有理由相信。 嗯。 如果系正常啊，因为呢个戏而家都唔正常，就系个编剧同个导演系同一个人嚟啊嘛。正常嘅情况之下咧，呢一个应该系个导演处理就系只啤啤熊，但系原本个剧本系应该冇呢个 shot。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其实个编剧只不过系要将佢必须要交代嘅，就系呢场戏系公路车祸，个警察嚟到奉召，见到啲乜嘢，见到一个女仔，佢同佢讲话：我系警察嚟，你唔使惊。佢拧过嚟，原来系丧尸，开枪射死佢。佢只需要交代晒呢一扎嘢。即系如果佢有更多嘢需要交代嘅，就系、是、话，譬如呢场戏一定系夜晚先至得嘅，个编剧觉得，咁、佢可以咁写咯。咁又即系觉得一定要系点38先至得嘅，咁我唔知点解啦。即系有阵时有啲嘢系咁样噶嘛，个编剧嘅情意结嚟嘅，可以。咁但系好多时就系到最后，我睇完成个剧本啦，成个睇完之后，点38口径嘅枪系 无关痛痒嘅、哦。OK， 我咁啱揾到咪照用咯。但系喂，其实冇所谓曲尺都得嘅，我是但啦，曲尺啦，即系我唔会执着喺一啲冇必要执着嘅嘢噶嘛。咁、所以编剧亦都唔应该喺个剧本度做一啲冇必要嘅执着咯。纯粹系即系喺度自己做一啲自己中意做嘅，但系你唔系为个戏服务。最最最重要嘅点就系呢一句说话，就系、是、我哋写嘅所有嘢或者我哋做嘅所有嘢系为个戏服务。我唔理你系编剧、导演、演员、灯光、服装乜都好，我哋系为个戏服务，唔系纯粹系为咗、我写呢啲嘢好靓啊咁样。我遇过呢咁嘅编剧噶，因为佢识好多字，写啲字咧成个剧组咧唔识嘅嗰啲字，唔识啊，即系唔识嗰啲字啊，要查字典噶。 唔系啊， 每页都要查两三次字典，查完之后个戏又唔系特别好咗嘅。睇嘅时候啲观众又唔知你讲乜，我都唔知写嚟做乜。咁嗰啲编剧就翻去自己喺房度自己写完之后自己好开心啦。 佢当自己 Shakespeare。 系啊，冇意思噶。我哋嚟唔系想。学啲新字啊！我哋唔系咁，我哋睇戏想睇戏噶。只要你个戏喺剧本嘅层面描述得好，足够做就得噶啦。即系呢个戏亦都唔多对白啦，系咪？好多都系一啲我哋叫 physical conflict 啦，即系有丧尸追住佢点样去逃走。咁你描述只要清楚，咁到最后发挥嘅时候就留翻俾演员啊，留翻俾导演啊，或者留翻俾道具咯。即系你谂下，你要写，哎呀，嗰架坦克车个底度一定要有个窿。喂，唔系个个 model。嘅坦克车个底度有个窿噶，我唔知啦，我唔熟坦克车啦，我屋企冇啦咁样，咁即系可能有啲人好识嘅，佢已经做咗 research， 咁如果个编剧已经做咗 research， 系一定系某一个 model 先有嘅，咁麻烦佢要写清楚咯，即系咁样嘅情况之下，令到嗰样嘢有必要性。我哋一个比较学术性啲嘅名咧，我哋叫 given circumstance。中文叫規定情景，規定情景嘅意思系你唔系喺呢一个咁嘅特定嘅規定情景嘅话，嗰件事发生唔到，做唔到啊！你写，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可以悭翻啦，因为到最后都有好有可能，特别喺香港咧拍嘢咧，喂，嗰、那个唔系咁重要嘅啫，唔影响戏太多嘅，放弃啦。如果可以令到个制作系简单直接啲嘅话，咁反而令到大家嘅 flexibility 同埋创造力咧系更加丰富咯。因为呢个亦都系即系我奉劝大家，如果初学写剧本嘅话咧，即系你记住，你同写小说好唔同，你唔系所有嘢都要描述，你最紧要将你最最愿意要最重要嘅动作，啲行为行动写出嚟。唔系你识几多字，唔系你写几多字，系动作。你写得呢样嘢写得好，你写到一个好嘅剧本啦。 讲起 given circumstances 啦，我觉得个编剧都真系做得几犀利，即系连即系用电视剧嘅第一集嚟讲啦，其实佢哋要做好多 exposition 咁，即系 我哋叫个前设交代啦。 系啦，前设交代。咁佢哋除咗要做呢样嘢之外咧，佢仲要即系佢要 set 好晒成个游戏规则，讲解丧尸嘅特性系乜嘢啊，即系听到枪声就会引一扎过嚟啊，即系好多呢啲嘢佢要交代啦。咁佢仲要交代埋。角色的 motivation 啊，同埋即系 conflict 啊，咁样，所以我觉得佢真系好犀利咯，系啊， 系啊，我都觉得呢个剧本系喺 第一集嚟讲啦， 喺第一集嚟讲，你唔会觉得佢太多嘢系纯粹嘅 exposition 要交代咧，而系我哋都追咯，因为由佢即系叫做佢昏迷咗起身，呢个阿 Rick 起身之后啊，我哋系同呢一个角色啦，我哋睇咗好耐就系、是、呢个主人翁，佢原本咧唔知咩事，我哋系同佢一齐去。发现发生咩事啊嘛，咁呢一个系喺编剧上面做嘅功夫，亦都系做得系正常咯，我唔觉得系特别好特别差。但系你见到佢唔系啊，等我嚟解释下究竟丧尸系点，即系唔会有个人走出嚟咁样同你讲。但系你可以想象到香港嗰啲某大电视台嗰啲电视剧系咁样噶咯，系真系有个人走出嚟同你讲嗱，其实咧僵尸咧就系咁嘅，因为嚟紧咧就会有条僵尸嘅电视剧上演嘛，我希望冇呢咁嘅情节啦。 佢系文字，又系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嘉宾朱若曦。 我哋又翻嚟一劇之本啦，咁啊，我哋讲紧嘅系《The Walking Dead》啦，吓，呢个行尸走肉。 Caris， 我哋头先就啱啱讲完个故仔，亦都倾咗一阵偈啦。咁啊，我喺睇啲 research 嘅时候咧，有入边有讲样咁嘅嘢嘅，就系话 The Walking Dead 咧就唔系净系讲嗰啲丧尸嘅，就系讲嗰啲生还者啊，亦都系 The Walking Dead 啦。因为我真系净系睇咗第一季第一集啫，我就唔系好明呢样嘢系咩。咁但系我睇落去咧，呢个讲法几有趣，同埋好似会系一样几点题嘅，同埋可能系个制作团队本身佢哋背后嘅一啲嘅意念喺度嘅，咁我想听下你就追晒啦，咁啊，所以就你作为一个师奶追剧嘅师奶，你就可以用呢个身份就讲俾我哋听，究竟呢个 Walking Dead 系点样解，或者你有咩睇法呢？ 其实系咯，我追咗咁耐啦，咁我慢慢咧，我就会即系慢慢见到啲人物唔同嘅角色，佢哋生存嘅目的啊，或者求生嘅背后嘅 motivation 系咩咯？即系慢慢会见到每一个，譬如有啲人系即系为咗要 fulfill 自己嘅 basic 生存嘅 need 嘅需要，即系可能要搵嘢食，咁但系可能佢会选择去杀咗另一个 group 嘅人去拎佢啲嘢食，咁但系有啲人咧就选择。去即系 remain 翻，即系选择去善良啊，去 be 一个 kind 嘅人，去做啱嘅嘢， 就唔好做坏事啦。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我觉得即系有好多呢啲嘢会 raise 到咯。 即系我都觉得好有理由相信系咁啊，因为好明显个戏就唔会花好多章节去讲嗰啲丧尸嘅心路历程啊嗰啲啦，系咪？即系都系讲紧嗰一啲即系活生生嘅人啦。咁但系我而家听你咁讲，我想问咧，咁而家第一集呢个系阿 Rick 系主角啊嘛，咁后面系即系。有其他人加入啊，定还是系一路变噶个主角？ 其实我都觉得好得意啊！如果要继续写呢套剧，其实可以一直咁样写落去，因为你可以不断加新嘅人物啦。 啊、 因为 Rick 佢就会带住一 group 嘅生还者，去不断去唔同嘅地方去求生啦、 啊、 ，basically。咁、 哦、 佢、 okay、 如果即系全世界都系丧尸嘅，咁佢真系可以一直写落去嘅。 系咯、啊，可以写到嚟香港啦， 应该嚟香港啦。 系啊， 整个香港落去。 佢可以写早排啊，喺金钟啊嗰啲咁样一大。大棚咁样，佢哋冇冲凉，冇洗头几日咁样，都丧尸咁样噶。但系anyway 咁样，系啊，系的而且确可以继续发展。即系话呢个阿 Rick 系继续系存在嘅， 系啊 ，Rick 一路都 系 嗰个主角， 佢系 protagonist 嚟嘅，系 OK 系咯系咯， 好， 而且里边仲有个亚洲人。 哦、 即系所以比较兴奋啲喺电视剧，美国电视剧里边啦，即系亚洲嘅角色，亚洲人角色真系唔多，但系咧呢个算系比较有层次感咯，即系广播戏到最尾广播戏讲嘢嗰条友咧，即系嗰个 Glenn。Glenn 其实佢系 Korean American 嚟嘅。 哦 ，OK，OK， 但系都唔你知道喺美国咧，所有都系 American 嚟噶嘛，即 系 所有人都要转晒做 American 但系 anyway 点都好啦，咁即系而家呢啲咁样嘅电视剧，套套都仲有啲中国人噶啦，我唔理系咩啦。之前我哋讲《福尔摩斯》都系啦，仲有啲四川杂技团啊，走去英国嗰度表演啊，咁样，总有啲咁嘅嘢嘅，但系。咁呢个阿 Rick 就作为个主角就继续系咁愣落去，咁你系咪就系一路就系追住呢个阿 Rick 佢嘅行动行为，一定还是系即系我哋头先咪话有啲新嘅角色嘅，咁系咪好多啲所谓嘅副线，或者系咪每一个角色都有佢自己嘅心路历程咁样噶？ 系啊系啊，其实即系到第二集啦，第二集之后咧，慢慢去 develop 嘅时候咧，阿 Rick 就会越嚟越。去呢更多嘅人去求生啦 ，basically。咁每个人 <Okay. S 2> 每 group 人都有唔同嘅特点啊，或者佢有唔同嘅背后嘅故事咯。咁、我就一直咁样追落去，一直咁样追落去。咁佢哋即系唔单止要被丧尸啦，咁佢哋自己背后即系都有一个 internal conflict 啦，佢哋人同人之间嘅一啲冲突 啦，系啦系啦。 咁听落去就应该几好睇嘅，但系我虽然咧我都怀疑咧，即系佢好犀利，可以拍到五季，因为你知道咧喺美国、英国呢啲咁样嘅连续剧集咧，你拍一季唔得，你唔好讲系一季啊，两集冇咗啦，即系佢一季完咗两季、三季、四季、五季，咁我觉得真系好犀利。咁啊，我如果有时间，我都希望我可以睇多几集咁啊，又去学下嘢嘛，咁都系好事嚟嘅。喂，咁讲到呢度啦 ，Caris， 我又想问下你啊，你有冇睇过以前香港嗰啲僵尸片啊？即系嗰啲咩僵尸叔叔啊、僵尸先生啊，或者最近咪有套僵尸啊？你有冇睇过？ 冇啊，冇睇过僵尸啊， 完全冇睇过啊， 完全冇睇过。我好细胆啊，即系所有关于咩丧尸啊、僵尸啊、鬼啊，悬疑少少我都顶唔顺咯，真系。 系因为我而家突然间又喺度谂翻起咧，即系我哋香港嗰啲咁嘅僵尸片啊，或者最近嗰套僵尸啊，真系，即系其实同呢啲戏 幾唔同㗎喎，因為我哋特別係我哋好強烈嘅東方色彩呢，就好多神怪嘢嘅，即係畫下符啊、施下法啊嗰啲咁嘅，但係佢好科學化㗎嘛，即係你見到外國嘅喪屍片係好科學化嘅，開槍一定要射頭，如果唔係佢唔死㗎，即係好科學化嗰陣時，所以嗰個味道啊好唔同囉。我哋香港嘅港產片嘅，係啊，因為你知道我哋亞洲人呢，即係大陸係冇鬼片㗎嘛，因為冇鬼嘅。中國是冇鬼的，你要知道喺共產黨 算唔算話皮嗰啲咧？ 唔係，咁嗰啲都係香港啦，因為內地咧，中國咧係冇鬼嘅，最多有妖嘅啫，係咁樣嘅，即係你 係 係啊，唔可以有鬼噶，一定只可以有妖嘅啫。所以咧，亞洲區最出名做呢啲咁樣嘅懸疑嘢啊，即係其實泰國啦，係咪？因為泰國都多呢咁嘅神怪嘢啦。台灣你冇乜點聽過，日本又有啲啦，係咪？日本咧早幾年都有幾套好出名噶啦，午夜凶靈啊嗰啲咁好出名啦。但係到咗而家都已經開始 睇到而家午夜凶 靈，你都唔敢睇。 系啊， 好，我记得我当年睇《午夜凶铃》系好好笑噶， 你睇鬼戏会笑？ 系啊，我唔知啊，可能我觉得唔系，因为你有啲位你处理得唔好，可以好好笑噶， 都系。 我喺香港睇港产片嘅， 或者直接 mute 咗佢仲好笑。如果冇音乐系唔惊咯， 哦系噶，有时系噶，所以系好多嘢配合咯。虽然我哋个节目咧系主要系讲剧本，咁但系其实到最后我哋睇到个成品咧系好多嘢配合，就好似我哋头先咁讲咧，你个剧本写你冇可能写晒所有嘢噶，你唔通你连个音乐写埋落去咩？你都冇得写噶。咁有，虽然我有见过剧本就系话哦嚟到呢度唔该你用边只音乐啦，即系个编剧可能已经度咗任何啲原因，佢已经揾过，已经唔会有其他系啦，或者冇其他歌会比佢更加 fit 噶啦咁样。咁所以系有咁嘅情况嘅，但系即系到最后系好多嘢，好多嘢配合先至到最后我哋喺个电视机或者系喺戏院个银幕度见到嘅嗰一个演出咯，所以就真系一啲都唔容易啊。 系， 同埋咧，我突然间醒起一样嘢，我哋有阵时电视剧嘅编剧咧，同电影嘅编剧有一样嘢最唔同嘅，就系即系嗱，我哋话呢个 Walking Dead 佢已经可以五个 season 啦。咁其中一样我谂最成功嘅就系、是，喂，点解我要翻转头睇先？就系、是、因为佢有嘢俾我哋追啊嘛，我哋会追啊嘛。咁你又话猛咁话，哎呀，好多嘢追，好多嘢追。我真系想嚟嗱，譬如咁样啦，而家第一集完咗啦，我自己心入边有啲答案，我想听下你讲。第一集完咗，有啲咩你追噶？即系有啲咩你会问话，哎呀，我唔知佢点咧，咁我想知道跟住点样发展落去。咁嗰啲嘢系追啊嘛，系咪？ 系啊系啊。 即系你而家完咗第一集，你想去睇第二集，主因系因为我想知道嗰啲问题未解决嘅，嗰啲嘢会点样啊嘛。咁有啲咩系你觉得未解决？你想追噶？ 哇，最想追，梗系知道 Rick 会唔会死先啦。咁当然唔会啦，即系观众都会 expect 佢应该唔会，佢主角嚟嘅。咁但系会想知道，咦？咁广播戏里边嗰个人系边个咧？咁 Rick 最尾系咪会 meet 呢个人咧？咁同埋 Rick 会唔会最尾揾翻佢嘅老婆同个仔咧？咁同埋之前交代过，咦？阿 Shane 即系同阿 Rick 讲过，即系老婆分享过老婆啲嘢啦。咁同埋都交代咗，咦？原来 Shane 同 Lori 即系 Rick 个老婆咧系一齐喎，而家。咁仲要系咧，他着咗嘅，因为阿 Lori 咧以为自己老公已经走咗啦。咁所以咧，我就谂，如果阿 Rick 啦撞翻佢哋啦，团聚翻啦，又有另一个新嘅问题啦，就系、是，佢会唔会发现佢同佢好朋友系即系中意佢嘅老婆咧？即系呢啲嘢会。系，我一定会睇第二集咯，即系睇第一集。 咁我想问啦，之前咪有一对黑人嘅父子嘅， 系 佢哋黑人父子嗰度，你仲有冇嘢继续追啊？ 我唔知点解我又冇咁嘅 desire 去。 我问下噶咋，我唔系话有定冇，我问下噶咋， 我又觉得一交代咗，佢哋决定咗留翻喺个镇度咁样，咁就系咯。可能呢一大集问题，我想知道多啲咯。多 咁你有冇关心嗰只俾啲丧尸咬死咗嗰只马嗰个安危咧？我都几惨啊！真 我觉得佢好犀利，即系个编剧写到佢一定要骑马咯。 系 即系唔揸车，或者呢个车冇油， 系 两架车都冇油，见到有只马去骑马， 系 特登去骑马。 系啦，咁但系你就唔关心嗰只马嗰个安危啊？你冷血嘅，OK。 咁当然啦，我都系讲笑啫。咁啊 ，Caris 头先讲嗰几样嘢，都系我谂大部分嘅观众同埋听众都系啦。睇完套戏，我谂最主要都系问呢几个问题嘅，就系、是、Rick 佢嘅生死啦，佢嘅安危啦，广播戏入边嗰个人系边个啦，佢嘅老婆仔女究竟点啦，仲有阿 Shane 呢、這、一个，即系佢嘅同事拍档好兄弟，而家同佢个太太搭上咗，究竟点样啦？嗱，我想喺呢度将呢扎嘢咧归类出嚟咧，就系、是、咧，其实呢四样嘢，我哋头先睇到呢四样嘢咧，有一个系同另外三个有少少唔同嘅，嗰、那个系咩咧？就系、是、阿 Rick 究竟会唔会死？嗱，阿 Rick 会唔会死咧？呢样嘢对我哋嚟讲咧，我归类佢为咩咧？佢系纯粹嘅一个 external conflict， 即系一个外在，佢只不过有冇俾丧尸捉到啫嘛？佢俾丧尸捉到佢就死，唔捉唔到佢唔死。但系咧有另外啲问题咧，就相对唔同嘅就系、是、啊，如果阿 Rick 而家见翻 Lori 同阿 Shane 同埋个仔喺埋一齐，咁点算咧？嗱，嗰个唔系一个纯粹嘅 external conflict， 可以系一个 external conflict 嘅，就系佢一枪射死咗阿 Shane， 咁嗰个就变成一个 external conflict， 然之后哦冇咗咯佢嘅情敌咁样，咁嗰个就变成咗 external conflict 啦。但系好明显亦都唔系啦，因为阿 Shane 系佢嘅好兄弟、好拍档、好同事啊嘛，所以嗰个问题就变得复杂好多。咁呢个又唔同咯。另外咧就系嗰个广播戏入边嗰个人系边个咧？嗰个都系一个 external conflict 嚟嘅，因为你唔知佢喺边，唔知佢系边个，唔知佢发生咩事。但系呢个人听起上嚟咧，就系、是、即系虽然佢系好串嘴嘅，就系、是、喂你点啊，喂傻仔，你冇嘢啊嘛咁样。但系睇嚟佢咁样开一声，佢都系谂住要帮佢啦。如果唔系佢唔使开声啦，匿埋已经得啦。所以呢一个人咧，我哋都好有兴趣知道系咩。而嗰样嘢咧，系一个 internal 嘅嘢，多过一个纯粹 external 唔知佢喺边。所以呢样嘢我都归类佢为 internal 嘅、即系嗱，同埋咧，头先我又有提过嗰对黑人父子点样啦。嗱，我想提下啦，嗰对黑人父子嗰场戏咧，到最后个爸爸咪开枪杀死个太太，咪开极都开唔到枪嘅。嗰场都几感人噶。 系啊，好感人。 但系嗰场戏系 external 定系 internal 嘅咧？其实完全系 internal 嘅，因为佢已经完全冇危险噶啦嘛。佢喺二楼，嗰啲丧尸系入唔到嚟，啲丧尸净系可以喺楼下嗰度咁见到佢，跟住就冇嘢可以做，企喺度等俾人 bug 嘅啫。咁样，咁到最后佢嗰个太太企咗喺度望住佢，都冇嘢做噶。佢冇开枪，然之后佢太太转身走，已经系背脊嚟嘅，佢都开唔到枪。但系我哋想睇嗰场戏，点解啊？系因为我哋嘅情感受到触动啊，系 internal 嘅嗰样嘢。嗱、即系。点解我嚟到呢度？我想突然间咁样去讲咧，就系、是、我想大家知道嘅就系我哋到最后咧，我哋写任何嘅戏咧，你可以写到无限个呢啲咁样嘅所谓 external conflict 嘅、同时可以有丧尸、有蝙蝠，出边仲有蜘蛛侠喺度要追杀， 再加地震， 系啦，再加地震同埋the day after tomorrow， 再有冰川，再有恐龙都得，但系系唔够啊！个戏系唔够做嘅、到最后个戏真系 hook 我哋嘅嘢咧，全部都系 internal conflict。而呢啲所谓 internal conflict 到最后全部都系咩咧？都系情感，老婆仔女，好朋友，系嘛？你见到全部都系咁啊，都系情嚟嘅。所以呢一个咧，先至系我哋到最后所有戏嘅所谓嘅核心咯，即系永远都走唔甩噶啦。我唔理你写个咩戏都好啦。最近发生咗件事，就系、是、咧。即系有个边个都好啦，即系有个人，佢就攞个剧本嚟就俾我睇，唔系剧本，系一个分场个故事大纲攞嚟俾我睇。佢话我想投资拍套电影，咁我有个故事大纲，我自己写嘅，你可唔可以帮我睇下？即系同埋讲下你觉得要大约几多钱先拍到啊？咁我一睇就揭去最尾个页睇下几多场啦，就系二十几场戏，咁唔系好多啊。对一个电影嚟讲，其实唔系好多嘅啫，二十几场戏。咁啊，二十几场戏之后咧，就我就开始睇一头三场，跟住我就同佢讲：，我话你呢个唔使拍啦，拍唔到，几多钱都拍唔到。我完全唔觉得值得拍。个原因就系佢系咁喺度写有一扎啲唔同嘅少少嘅械斗啊 ，external conflict， 但系我一啲都感受唔到个戏究竟有啲乜嘢情啊，有啲咩人物啊，到最后所有戏都系写一样嘢情。如果你唔系写一样嘢嘅话，搞唔掂啊。所以嗰个剧本到最后我都系建议佢，你翻去重写吧啦。 好惨。 唔系，咁未必系坏事嚟嘅。咁对于佢嚟讲，佢都系真系上咗一堂啦。同埋我跟住我就建议佢，多啲听我哋嘅节目啦，可能会有一啲嘅灵感，或者系即系到最后我都唔敢谂讲话我写得好嘅剧本，但系起码我哋识评咯。我亦都我自己系咁样嘅，就系、是、我对自己嘅作品嘅评咧系好狠啊，比起我评人哋嘅我更加狠。虽然我到最后都可能俾佢出街，但系我。 即係好少會我好滿意、好滿意自己嘅嘢。我對自己要求要好高咯。但係 anyway， 咁啊，今日又差唔多啦，時間 多謝曬阿初同我哋、哎。 我多謝你真係好彩你頂咗阿 Winky 就，我都唔知幾開心。 哎呀 ，Winky 啊，翻嚟啦！好啦，多謝大家收聽我哋嘅一劇之本啦。咁我哋下個禮拜再見。 好，拜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